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大家再次走入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公正。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I'm ready, let's go.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将要继续学习对房间的描述，而且呢，我们要到一个新的房子里去参观。不过呢，还是先走入单词典籍。 Words for today. Downstairs. Downstairs.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Upstairs. Upstairs. Toilet. Toilet. Cooker. Cooker. Fridge. Fridge. Wardrobe.Wardrobe. Typewriter. Typewriter. Bath. Bath. Clothes. Clothes. Food. Food. Nothing. Nothing. 那么在我们描述新的房子的时候啊，难免要向客人介绍这个楼上是什么样的，楼下是什么样的。先来学一下楼下。楼下是什么呢？ Downstairs. Down, 它的这个反义词是什么呢？应该是 up. 所以呢，楼上就是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好，那么这个楼上楼下看一看，首先呢，我们可能先要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客厅是什么样的。客厅可以叫 sitting room, S-I-T-T-I-N-G, sitting, sit 是坐的意思哈。那么 sitting room 就是客厅啊，可能我们把这个沙发呀什么都放在客厅里面，经常是坐在里面聊天啊，看电视，所以就叫 sitting room, 怎么样，好记吗？ sitting room。好，那么在房间里呢，这个还要有比如说卫生间。卫生间呢，以前我们也学过了啊，那么叫 bathroom。 那么这个卫生间里面呢，还有一些设施，比如说有淋浴，还有这个浴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学习一下这个浴盆的说法。浴盆是 bath, B-A-T-H, bath。 请朋友们发 th 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把舌尖伸出来， bath，非常好。那么在 bathroom, 也就是在我们的卫生间里面呢，除了有 bath, 当然了，还有这个我们要用的便桶坐桶叫 toilet, T-O-I-L-E-T, toilet。所以 toilet 呢可以直接指厕所，它呢也可以指厕所里的这个设施，也就是这个坐桶叫 toilet。出了卫生间，咱们再到厨房去看一看。那么厨房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些这个设施，当然了，比如说柜子啊，还有一些厨具啊，炉灶啊等等。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cooker。 cooker 呢，是指的炉灶或者是电器的炉灶。 cooker, C-O-O-K-E-R, cooker。 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cook, C-O-O-K 是做饭的意思。 cooker 是不是就是做饭的人的意思呢？千万千万要记住。那么这个 cook 呢是比较特殊的，我们要说做饭的人，厨师，我们就说 cook。 cooker 是什么意思呢？是炉灶的意思。好，那么在厨房里呢，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把冰箱放到厨房里面。冰箱简称 fridge, F-R-I-D-G-E, fridge。 冰箱里当然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那么食品food, F-O-O-D, food。 好，除了厨房，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房子里啊，还要有一些这个衣柜 ，wardrobe。Wardrobe, wardrobe, wardrobe 里面呢，通常我们要放上衣服，把衣服全部都放到 wardrobe 里面。衣服 ，clothes, clothes, clothes。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多朋友呢看到这个 clothes 是以 es 结尾的，就念成 closes， 这是错误的，非常错误，非常错误，千万别学刚才说的那个啊。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 clothes 先发 clo， 然后呢啊，把舌尖这个伸到上牙齿和下牙齿中间 z 发这个 z 摩擦的音 clothes， 然后呢再发 z 的音，也就是舌尖呢再收回来。Clothes， 好了，衣服就学到这儿。那么在我们的书房里呢，有的时候还要放上打字机，打字机叫 typewriter，typewriter。最后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房间，可能我们说这房间里啊现在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用 nothing，n-o-t-h-i-n-g，nothing， thing 是东西的意思。No, no 是这个没有的意思，我们不能念成 nothing， 一定要念成 nothing， nothing。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一起来进入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A new house. This is a new house. Downstairs there is a sitting room and a kitchen. Upstairs.There is a bedroom and a bathroom. In the bedroom, there is a bed and a wardrobe. There is a desk near the window with a lamp and a typewriter on it. In the bathroom, there is a bath and a toilet. There is a big mirror on the wall. In the sitting room,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There is also a television and a bookcase. In the kitchen, there is a cooker, a cupboard, and a fridge. 今天来请大家来参观一下 new house， 也就是一个新的房子。This is a new house.Downstairs, there is a sitting room and a kitchen. 那么在楼下都有什么呢？ Downstairs, there is a sitting room, 有一个客厅 and a kitchen, 还有一个厨房。楼上呢？我等不及上楼上看看去了。Upstairs, there is a bedroom and a bathroom. 楼上呢，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In the bedroom, there is a bed and a wardrobe. 那么在我们的卧室里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衣柜。There is a desk near the window with a lamp and a typewriter on it. 那么这种 with 的结构呢，在上次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过了。仔细再来听一遍。There is a desk near the window. 那么在 window 边上呢，有一个 desk。在窗户边上有一个书桌 with a lamp and a typewriter on it. 那么在书桌上有什么呢？有一个 lamp， 有一盏台灯 and a typewriter， 还有一个打字机。In the bathroom, there is a bath and a toilet. 在卫生间里面呢，啊，有一个浴缸，还有一个坐桶。There is a big mirror on the wall. 墙上还有一副大的镜子。好，一起再来看看客厅里有什么。In the sitting room,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那么在客厅里呢，啊，有一个沙发 ，a sofa and an armchair， 还有一个扶手椅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那么在沙发和扶手椅前面呢，有一个小的咖啡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茶几。There is also a television and a bookcase. Television 电视。Bookcase 书柜，那么还有电视和书柜。最后再来看看厨房里有什么。In the kitchen, there is a cooker, a cupboard, and a fridge. 厨房里有一个炉灶，还有一个柜子，还有一个冰箱。这就是我们新的房子，怎么样？ 您喜欢我们的新房子吗 ？Do you like our new house？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Is there a wardrobe in the bedroom? Yes, there is. What's there in the wardrobe? There are clothes in it. 当我们去参观别人的新房子的时候啊，或者是啊，我们打电话朋友说哦，我搬新家了，我们难免呢要问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要问到 Is there a wardrobe in the bedroom？ 啊，那么在房间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卧室里面是不是有衣柜呢 ？Is there a wardrobe in the bedroom？ 回答可以是 Yes, there is。那么你当然还可以问 What's there in the wardrobe？ 那么在 wardrobe 里面都可以放一些什么呢？There are clothes in it. 在 wardrobe 里面呢有一些衣服。我想这个句型啊对于朋友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到了国外租房子或者是订一个旅馆，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问到房子的设施和旅馆里的设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问 Is there a wardrobe in the bedroom? 那么在卧室里是否有这个 wardrobe 呢？Is there a cupboard in the kitchen? 那么在厨房里是不是有 cupboard 呢？因此这几个句子呢对于朋友们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些内容在真实的生活中又是如何运用的呢？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The house in the picture is so beautiful. Oh, it's my father's new house. Downstairs, there is a sitting room and a kitchen. Upstairs, there is a bedroom and a bathroom. Is the bedroom very big? Yes, it is. In the bedroom, there is a bed and a wardrobe. There is a desk near the window with a lamp and a typewriter on it. How about the sitting room? It's nice and comfortable, too.In the sitting room,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There is also a television and a bookcase. 好，现在呢，啊，就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啊，我想请朋友们来细致地描述一下自己家里的各个房间，描写得越仔细越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 it's time to finis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 by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ello, listeners, and welcome. Yes, welcome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New words for today. A lot of. A lot of. Thing. Thing. Sink. Sink.Beside, beside. Dishwater, dishwater. Dish, dish. Kettle, kettle. Oven, oven. Fruit, fruit.Basket, basket. Bowl, bowl. Spoon, spoon. 通常啊，我们在家里会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那么这个很多应该用 a lot of。当然以前我们学过这个 many 的说法 M-A-N-Y， 那么我们在今天呢学习这个新的说法叫 a lot of， 这个 a lot of 是一个词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三个词绑在一起来记 a lot of, lot, L-O-T, a lot of, 很多的意思。我们说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要用 thing, T-H-I-N-G, thing。发 thing 的时候啊舌尖一定要这个伸在上牙齿和下牙齿的中间 thing, thing。好，一起先来看一看厨房吧。那么厨房里在上次的学习中呢，我们学过这个 cooker, 就是说炉灶的意思，还有冰箱 fridge。当然这个厨房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设施，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洗碗的洗碗槽，那么这个水槽还有洗碗槽我们就可以叫 sink, S-I-N-K, sink。注意啊，这里呢是 S 的发音，要发 S 的音，也就是这个舌尖不用伸出来，一起再来试一下 sink。 在很多家庭里呢，大家现在也开始陆续来使用洗碗机了，洗碗机 dishwasher。 我们知道盘子叫 dish, D-I-S-H dish, 那么洗碗用的机器洗叫 wash, W-A-S-H dishwasher 就是洗碗机的意思 dishwasher。盘子 dish。 再来看看厨房里还有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呢，比如我们这个烧开水用的壶叫 kettle, K-E-T-T-L-E, kettle, kettle。 厨房里呢还有烤箱 oven, O-V-E-N, oven, oven。 在厨房里还有篮子，我们可以往里放一些水果啊蔬菜啊，这个篮子呢叫 basket, B-A-S-K-E-T, basket, basket。 basket 里面放了一些水果，水果总称叫 fruit, F-R-U-I-T, fruit, fruit。当然了，在厨房里少不了这个盘子、碗、勺等等东西。那么刚才我们学了盘子叫 dish, 碗怎么说呢？ bowl, B-O-W-L, bowl, bowl。 再来看看这个勺子的说法， spoon, S-P-O-O-N, spoon, spoon。那么在描述房间里的东西的时候呢，难免要用到这个介词或者是表示方位的一些词组。以前我们学过了 in front of, before, behind。 那么今天呢来学一下在什么什么旁边的说法， beside, B-E-S-I-D-E, beside, beside。 记住这个单词了吗？有的朋友会把这个 beside 和 behind 来混起来。大家注意啊， behind, H-R-N-D, hind 本身有这个后部的意思，所以 behind 呢就是在后面。 beside, side 是边上的意思，比如这个我们说 side by side 就是说我跟谁挨着坐，那么 beside 呢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好，现在听众朋友们呢手里可以拿一支笔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任何什么东西，那么我说 beside, 您就把这个东西呢放在您的边上，如果我说 behind, 您就放在后方，如果我说 in front of, 您呢就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好，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练习，一起来试一下 behind, beside, in front of。怎么样，您都做对了吗？单词就学到这儿，一起来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在今天的句型学习里我们来看这样两个句子。第一个是 What's that beside it? What's that beside it?这个句型呢出现在我们的看图说话里面如果有课本的朋友们呢可以翻到第64页。我刚才说的这个句子呢在64页的第二组句子里面。What's that beside it? 也就是说在一个东西边上是什么东西。What's that? 我们学过了，是那是什么。What's that beside it? 那么那是什么呢？在那个东西边上是什么呢？What's that beside it? 那么连起来看一下我们书上给的句子啊，在这里呢是一个这个厨房的照片，非常的繁琐啊。那么在这个图片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首先呢要找到 number 7。 7在哪呢？好， 7呢是在门边上的一个这个 sink， 也就是一个洗碗槽。 Look at number 7， this is a sink。 What's that beside it？那么这个 it 呢指的是 sink， 也就是在 sink 边上，在洗碗槽边上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What's that beside it？ 回答是 It's a dishwasher。 It's a dishwasher。 接下来他继续形容 There are a lot of dishes in it。 那么在这个 dishwasher 也就是洗碗机里面呢有很多的盘子。 There are a lot of dishes in it。好，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句型 What's that beside it? What's that beside it? 再来看另外一个句型，我们还可以说 What's that on the cooker? 也就是在 cooker 上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What's that on the cooker? 以前呢我们学过的仅仅是 What's this? What's that?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具体化，比如说 What's that on the cooker? 那么在这个炉灶上面的是什么呢？啊，应该是 kettle， 应该是一个壶。 It's a kettle. It's a kettle. 好，朋友们掌握了这两个句子了吗？ What's that beside it? What's that on the cooker?在学习下一部分之前呀，我想呢一起先来学习一下序数词的说法。什么叫序数词呢？我们以前学过的 1, 2, 3, 4, 1, 2, 3, 4这些呢叫基数词。那么序数词呢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好，现在呢先请朋友们一起来跟我来念一下这些词。 First， 第一的意思。 First。 Second。 Second。 Third。Third, fourth, fourth, fifth, fifth, sixth, sixth, seventh, seventh, eighth, eighth, ninth, ninth, tenth, tenth.这些序数词呢，刚才我们学的是从第一到第十的说法，请朋友们注意，除了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以外，也就是 first、second、third 以外呢，一般在我们这个序数词用的时候啊，都是在基数词的后面加上 th 构成的。比如 fourth 第四呢，就是 four 后面加 th， 怎么样？不是太难吧？不过呢也要请朋友们注意几个词的拼法，比如第五我们就要说 fifth， F-I-F-T-H， 那么跟我们的 five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第八要用 eighth， E-I-G-H-T-H， eighth， 在 eight 后面呢只加了 h。 第九也要注意是 ninth， N-I-N-T-H， 没有了 e， N-I-N-T-H。 好，一起再来看一下第十一到第二十的说法。 Eleventh, twelfth, thirteenth, fourteenth, fifteenth, sixteenth, seventeenth, eighteenth, nineteenth, twentieth。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在发这个 th 的时候舌尖一定要伸出来，您是不是也这样做了呢？那么在刚才我们学过的这几个词里面呢，请朋友们注意 twelfth 它的拼法 t-w-e-l-f-t-h， 那么跟原来我们说的这个 twelve 还是稍微有一些变化的。另外呢第二十朋友们也要注意，我们把 twenty 结尾的 y 改成了 i，然后呢加了 eth， twenties。 那么从21往上又该怎么数呢？第21 21st， 后面是 22nd， 23rd， 24th， 25th， 26th， 27th， 28th， 29th， 30th。 好了，从第一到第三十，这些叙述词您都记住了吗？好了，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我想请朋友们复习全课的内容，尤其请朋友们要注意的呢，是来谈论一下第64页关于厨房的这幅图。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小作业，就是想请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住过的第一个房子。非常想知道您住过的第一个房子是什么样的。 Okay, great job, everybody. Bye-bye. By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给大家提出的问题是 When did sleds come into existence? When did sleds come into existence? 雪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A 说 as early as 800 AD， 大概是在公元800年左右。那 B 呢是 as early as 1000 AD， 公元1000年。我们来看一下牵手冬奥这本书第32页。Actually, luge is the French word for sled. 那接下来开始有说 Historical records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sleds as early as 800 AD. Historical records, 历史表明，历史记录，有记录以来表明 indicate, 表明 the existence of sleds,雪橇这个出现 as early as 800 AD, 大概是在这个公元800年左右 with the Vikings in Norway, 早年生活在挪威的维京人他们使用这种交通工具。关于雪橇呢，我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资料啊，大家可以听一下，说 a sled, sledge or sleigh is a land vehicle with a smooth underside or possessing a separate body supported by two or more smooth relatively narrow longitudinal runners that travels by sliding across a surface.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雪橇的定义。首先谈到了雪橇的三种说法，一个是 sled, 一个是 sledge, 还有 sleigh. It's a land vehicle, 不管叫哪个哈，它都是 land vehicle, 是陆地上的一种交通工具 with a smooth underside.底部呢是平滑的 possessing a separate body supported by two or more smooth relatively narrow longitudinal runners 底部平滑的一种装置，另外呢还有两块狭长的这个滑板 that travels by sliding across a surface 通常是在平面上滑行的这样的一种 land vehicle 是一种交通工具。再来复习一下雪橇的三种说法 sled S-L-E-D sledgeSledge 和 sleigh Sleigh 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说法呢？它们其中的含义又有什么不同呢？明天再给大家做介绍。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